相声演员肚子好比杂货铺，杂货懂吗？就是副食店，想买什么给你什么，要什么给你什么，明白吗？说，上联是怎么写的？ 上联是这个春水面成浪。 你烫舌头了，这都说清楚了。 风吹水面层层浪， 风吹，我给你配雨打。哎，有了，注意听着啊，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，上联呢是你偷来的，下联是我赐给你的，拿走蒙别人去啊，顺便看看哪有西瓜皮，再捡两块啊。回来会啃吗？不会啃我教给你啊，横着啃解渴，竖着啃洗脸。你给闪条道，留着您钱包。这么大个子，站着又没什么文化，我是诗人，跟哪学来的？ 这个，王老师， 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您能不能把您赐给我那下联给我讲一下？ 不明白。 对对对， 可以告诉你，下雨了，下在沙滩上，下了一万个点，砸了一万个坑，故雨打沙滩万点坑。 罢了，没想到说相声里还有这么一位大文豪呢。 您夸奖， 您可以说是乱石之中的一块美玉。 那您奉承 乱草之中的一颗灵芝， 差得远。 狗食盆子里有你这么块肥牛肉。 你怎么骂人呢？ 骂你我还要打你呢。 凭什么呀？ 你怎么跟我对得下联？ 怎么了？ 对得上吗？ 怎么对不上？ 我们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， 我给你配雨打沙滩万点坑。 风吹水面， 雨打沙滩， 层层浪， 万点坑。 对对着的规矩你懂吗？ 我怎么不懂啊？ 对仗知道吗？应该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对雾蒙蒙，开市大吉才对万事亨通呢。数字一对十，十对百，百对千，千才对万呢。如果我们上联是风吹水面千层浪，你可以对雨打沙滩万点坑，我们是层层浪，阁下您这万字跟谁对呀？说 可说呢？ 怎么可说呀？再说下雨的时候你数着来了 没有啊？ 那你怎么知道下一万个点呢？ 我寸劲儿。 怎么寸劲儿？这不一下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点？ 有可能啊。 就比下一万零一个点 对不住啊。 哦，这雨都下在沙滩上了。 哎， 马路上一点没有？ 有 啊。下一点砸一坑吗？ 哎，下一点砸一坑。 下马路上没坑你还拿手先抠去？ 我哪有那功夫去？ 这雨要下你脑袋上了， 那我变漏勺了。 那什么叫遇到沙滩万点坑啊？ 干嘛 啊？ 干嘛？我们这不好。 当然了， 不好也比您强。 怎么比我强？ 好莱坞还有下联，你还没有呢。 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？ 有你不说。 你给我时间说了吗？你给我时间说了吗？我刚把上联读将出联，来征求在座各位朋友的意见。你在边上下联二，下联二，下联二，下联。我早听见，我不愿意打死你，你知道吗？你着什么急呀？是你听完我下联你就上北仓是怎么着？ 我死催的。我是 到底我的下联是雨打沙滩点点坑。 哦，有下联点点坑万点，嗨，就差一个字儿 啊， 没关系 没关系，一字值千金。打官司就打了字眼儿。你的西服哪儿的？ 买的。 偷的？ 不行， 这不差一字吗？ 差一字我进去了 啊。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呢？你对错了对了我不挠你，哪那些废话呢？你们家有门吗？没门那是罐头。 我们家住罐头里。 你们家门在哪儿安着呀？门可挖门框上，按你腮帮上行吗？ 那也挂不住。 你们家也俩门框？不，谁家不俩门框？你们家四十八根门框。 好嘛，我们家鸟笼子。 天不言自高，还地不言自厚，自大家一块念臭，自大家一块念臭吗？ 念臭。 不对，自大家一点，那才念臭呢。